那边东阳国龙傲天大法师已经登上法台，准备好斗法了。孙德龙啊，央求着谢学士放了他，哪有那么容易呀、啊？到这时候了，赶鸭子上架也得上啊。 李大学士啊，酒后无事，你就把俺当个无人机给放了吧。 你说的倒轻巧，在哪儿放啊？在这儿放。你不知道无人机五环之内是禁飞的吗？ 啊，五环禁飞啊，咱去六环呢。 六环你比五环多一环。 闭嘴闭嘴，别打岔，这是说无人机呢吗？这是说你呢。 对对对对对，栓栓栓，你就把俺给放了吧。 放了你简单，可之后怎么办呢？你刚才酒后无德，喝醉了撕了那黄榜，这个事情有闹儿戏的吗？你跟我这样说，我跟皇上怎么说去呀？就按你那套词儿啊，那行吗？如果这么说的话，咱们俩很得死。我是漫不经心，但于失察引匪类入宫，你的罪名是擅撕皇榜，戏耍看榜钦差大臣，你我都得死。说咱们两个人死了没关系，罪有应得，祸有自取。想不到从此以后，人家那东阳国为上邦，我们为属国，我们得给人家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我们就当了亡国奴了，都是因为你。 咦，咋这严重了？咋还成了亡国奴了？那不中。大学士，你不用发了，俺去和那个傻龙斗法。 哎，匹夫之勇啊，你又不会法术，你怎么和他斗啊？ 法术啊，咱斗不过他，但打架俺估计他不中。 嗯， 大学士，你看俺啊，身高足有一丈二，帮扎遥远有力量，脑袋瓜子塞麦兜，俩眼一瞪塞铃铛， 叮哩个叮， 胳膊好像放上了铃， 叮哩个叮， 拳头好像打油的行， 叮哩个叮， 巴掌足有半截打， 叮哩个叮， 手指头梆啷啷啷啷啷啷，梆吹长， 叮哩个叮哩个叮哩个 叮。你给我把我带沟里去了，你啊！嘿，也罢，念你爱国之情，姑且让你试上一试吧。赶紧上后头把那法衣换上，登台吧。 法医，这现在就要法医啊？你不得等俺一会儿都失败了牺牲了才叫法医吗？ 什么法医呀、啊？法医斗法穿的那衣服那个袍子， 衣服呢？那俺不管，俺这身挺好嘞。 你这身衣裳哪儿好了啊？这虽然你这袍子也是缎子的吧？ 哎呀，大学士。你这可看错了啊！俺这身袍子不是缎子了，缎子的俺哪人穿得起啊？俺这就是个面袍， 面袍。嘿，这那本官还眼拙了，你这袍子流光水滑，怎光瓦亮的？哎呀， 大学士你不着，俺不是个卖肉的，平时收拾那个肉，手脏都往那个袍子上一抹一抹一抹一抹。沾点油了也在这泡子上一摸一摸一摸一摸，念神日久了，这面泡就摸得跟缎子一样的了。 我说你可真讲卫生啊啊！那腰里头别的这根绳子上头叮了咣啷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呀？ 那是你看啊，这个方方正正，这是俺的洗酒壶。 呵， 别人的酒壶都是圆的，俺的是方的，打酒的时候好认，那不错。